好啦，拍，喂，系大家观众你哋好，我哋拍又翻嚟啦。咁今日依然咧就系、是、阿凡兴系啦，阿凡兴同埋阿靓女 Pinky 系 啦。好啦，今集咧我哋啱啱上一集就睇完我哋嘅作品步伐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就唔错嘅，系即系我做咗都叫做几条短片啦。咁我觉得步伐都系我觉得系一个算唔错嘅作品，系啦。咁我哋会今集咧，我哋会问翻阿凡，喂，咁点解你当初你会想拍呢个武侠片，再短片喎？系香港都未试过噶嘛？之前 主要因为你觉得唔错啦，我主要拍嘅原因就系因为你 即系 为 咗 你系啊，你嘅评你嘅评价系最中肯嘅，我觉得好重要，为咗你嘅评价而拍。 唉，真系， 因为你都系其中一份子创作人，你就唔好自己咁样讲嘢啦。 唔系，我自己拍过短片里边觉得 OK 啲，即系可能我拍好多垃圾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拍过一个 OK 啲嘅，咁啊叫好。 咁大家知道，先睇完呢条短片都知道呢条短片系咩。 唔系大家。有眼睇噶嘛，即系我哋上一集都播咗嘛，有眼睇噶嘛。 咁其实只系一条好简单嘅古装短片啫，其实。咁但系就难度就系因为佢系一个独立嘅制作。咁喺其实古装片其实咧就一定通常同电视台或者片厂挂钩噶啦，因为牵涉嘅古装颈、古装戏服咧就唔系普通平民百姓可以咁容易得到啊。就算你有，你可以淘宝嘅话咧，其实都相当之流。咁但系咁，我哋点解要做咧？就系讲翻，就系因为我拍咗短片之后，其实上回唔系讲到我已经入咗电影行嘅，咁做咗编剧，咁又喂又好开心、啊，做编剧有饭食又有食咁样。 即系我呢个系你入咗行做编剧嘅时候，中间拍嘅。 系啊，即系我做完咗第一两套之后，咁突然我又，哎呀，我又觉得，咦，其实。如果唔系好高要求嘅话，其实我嘅梦想已经实现咗噶咯，即系我可以。 咁但系点解仲要拍一条挑战自己嘅嘢 咧？即系如果我好似细个话啊，咁我想做咩咧？做导演啊，系啦。咁我话其实，我做过噶咯，即系如果计短片嚟讲。咁好啦，电影嘅编剧，咁其实我都做过，其实我可以退休噶咯，我可以 咁快退休， 因为我可以做啲真系搵钱嘅嘢，我唔使再同梦想呢啲讨厌嘅嘢打交道啊嘛，即系明白，即系梦想呢啲嘢真系。 但系你而家仲做紧，你仲追紧个梦想喎？ 系啦，咁跟住我再谂啦，咁我梦想系咩咧？咁啊，我原来有一个咁啊，之前拍或者写嘢，其实都可能未系自己最想嘅，咁跟住我谂有乜嘢，咁嗰阵时。嗰、那個先浪潮嗰個比賽有咗出現啦，因為佢仲要十週年添，咁咧啲資助咧再提升 7万元。 咁我跟住睇下我之前參加兩次，跟住原來咧每人喺每個崗位上主創崗位咧可以參加兩次嘅。咁跟住發覺我未參加過以導演身份，即係編劇我已經試過啦。咁但係咧，如果我用導演身份咧，我之前有一次啦，我仲有一次機會。就好似新即系金像奖啲新导演咁样，我仲一次可以去攞到呢笔资助，如果佢肯俾嘅话，咁我就真系去投啦咁样。咁我话啊，但我用咩古仔好咧咁样？咁我就谂，我之前拍过咩咧？我拍过特摄啦，拍过关公大战外星人啦，跟住拍过啲海战啦，军舰海战，不过讲妈祖打怪物嘅。咁跟住。好啦，咁我拍过陨石啊、科幻啲嘢，咁其实全部都系嚟自自己中意嘅嗰种 题材、 营养啊，系啊，由细得啦，吸收营养。咁仲有咩咧？就武侠世界。咁话武侠世界够唔够啊？即系得七皮嘢够唔够拍啊？咁样，但七皮嘢其实我唔要古装，我喺森林里边拍，其实都好似可以嘅。因为嗰阵时我睇咗《赛德巴莱》，同埋咧我自己好中意《东邪西毒》。哇，其实都冇乜嘢啊，都系沙啫嘛，其实套戏。同埋即系着嗰啲系又系纱布嚟嘅，咁而面前嗰个黄沙又系黄沙万里又系沙嚟嘅，其实咁其实都可以好平嘅武侠片。咁嗰阵时咪话咁 试下啦， 怀掂啲钱又唔系我嘅，即系同埋佢哋即系嗰啲评审，哇睇完我之前都连怪物都做埋出嚟啦，冇理由对我冇信心嘅咁样，咁咪成功攞到嘅资金，咁真系同埋去制作咗呢条步伐出嚟。咁步伐就系我话啊，我自己其实就将我自己最中意嘅几个导演嘅元素全部抽取，咁我试下用做一个 fusion 系啦，即系我好中意杜琪峰， 导演佢嘅警匪嘅枪火啊 ，PTU 啊，好啦，咁我就古代其实真系用武力嘅人系边个咧？其实就系得步快，因为老实讲都冇武功嘅世界，真实啊，你唔会有咁好武艺嘅人会飞檐走壁噶嘛？攞刀揾食嘅，除咗贼之外，咁剩翻嚟就系啲官啦，即系啲兵啦，好啦，咁跟住。我又好中意东邪西毒嘅，咁就系嗰啲摄影系啦，嗰种美学，好啦，跟住再加埋阿魏德胜导演嘅《塞德巴兰》，我见佢拍呢啲原始部落，即系原住民，佢喺森林里边同嗰啲日本兵嘅交战，嗰种血肉横飞嗰种暴力美学咧，咁话，不如我将三样嘢我都摆埋喺我想做嘅嘢度，咁话做埋呢个就得啦。梦想又完成啦，冇噶啦，就可以退休啦咁样。咁真系做啦。咁我哋经历好多困难困苦，因为好多嘢都其实你要用独立嘅身份去做系唔会有，但系好好彩，上天好眷顾，永远要有贵人，永远有转机咁样，同埋有一班好嘅战友就真系完成咗，再攞到一个最佳摄影奖。跟住再要咧，就系有一啲投资者见到我哋拍咗一个之后就话。而家大陸有好多叫網大網絡大電影，佢話：喂，其實香港呢啲武俠片咧係全世界都好中意嘅，其實，但係而家呢幾年已經冇咗一啲有味道、有質感嘅嘢。咁喂，你呢條其實都有一個幾突破喎，幾新喎，咁不如試下將佢再變成網大，咁真係有資金再俾錢我去將佢拍成一個長版，再喺大陸嗰度賣。咁我 话，成绩系点啊？大陆嗰度， 即系拍一条长版本嘅， 即系再搵你拍， 系啊系啊，搵翻、啊、我哋拍，俾钱我哋拍，我哋仲可以赚到钱，再攞去大陆度上埋嗰啲腾讯，系啦、啊，咁、啊、再有八百几万人嗰啲受众咧睇，跟住仲有可能再参加影展，即系食晒噶啦，食尽啦，即系嗰条鱼已经食到尽噶啦，已经。咁 骨都唔掠， 骨都吞埋 咁 滞。 咁你而家系咪退出江湖嚟？梦想实现晒系。 江湖再见。 咁系我啦啊！咁跟住，其实做完之后就有一个机会，就系、是、电影公司话：喂，咁有套新嘅，咁我哋已经有一个新导演，咁不如想即系加埋你咁样。咁另外一个导演提携啦，话不如我哋想新思维，即系同埋你见你，虽然见我系拍古装啊。但系呢条友，既然古装够僵嘅话，应该冇乜嘢系唔够僵噶啦。咁你有编剧嘅，咁你又编埋咁样，所以而家就喺港产嘅戏院电影咧，有嚟紧嘅第一套将会同观众见面啦，系啦。 讲唔讲得咩题材啊？ 系一路向西，唔系嘅，叫向西村上春树嘅另外一本小说。 西方极乐 叫西方极乐、啊，电影名就叫《西方极乐之太爆太子太空舱》 哦， 有周柏豪、林敏聪、张继聪、Baby John、阿波，仲有呢个欣儿、连思雅，好多人啦、啊，好多人啦、啊，好似贺岁片咁。 以下巨献咁样啦，系咪呢个？ 你可唔可以播一次嗰个 trailer？ 得，我剪落去咯。 好啊， 啱啱早排出咗嘛，但系有阿欣儿喺度，系咪有啲叫做叫床声定系乜嘢？ 欣儿嘅叫床声 冇啊！ 我记得有个新闻讲， 系因为个主题就系讲其实香港地住屋问题，令到好多人都被逼要蒙蔽咗自己，要活喺一个荒话世界。咁咧，里边就讲张继聪，即系其中一段，因为系好似多线发展嘅，唔同人物有唔同嘅故事嘅。咁啊，张继聪就系同欣儿一齐一对好恩爱嘅恋人，但系佢哋咧就因为居住问题冇足够嘅空间俾佢哋 恩爱 搏嘢，系啦搏嘢。 O K， 咁佢哋要用尽佢哋嘅努力去揾到一个可以令佢哋开心心搏嘢嘅地方。 系，成个故事就由呢一对逼人开始啦。 唔系、哦，呢就只系呢个故事里边 其中一 个好细嘅一个部分。 只不过因为我讲起欣儿，佢又。讲翻欣儿嗰条支线啫， 系啊，因为仲有林敏聪、周柏豪啲系其他更加荒谬离谱嘅事，系啦。 咁我就拭目以待啦。 咁啊，当然我都 有闲钱就睇下啦。我都系觉得，因为听讲呢个频道有好多支持者，咁又 好唔系好多老细嘅。其实呢度睇嘅网友啊，其实系老细级嚟噶。 我都有留意隔篱个节目，其实讲嘅嘢都系啱。 OK， 咁睇多啲啦，大家，同埋睇埋啲广告啊，我哋咁啊， 我哋访问完阿Leo 啦， 好，唔该晒， 唉，唔好走住，喂，咁我哋要访问埋阿 Pinky 啊嘛，上次已经喺度， 你耐性先， 佢上次系 我令你太闷， 我想走出去听啊， 佢上次已经喺度啦，即系冇唔可能话佢嚟到咧就冷落人嚟啊咁样，咁我想问下阿 Pinky， 你点入行嘅其实？ 我入行其实就是参加个比赛咯，娱乐主播嘅比赛，咁就喺 Now 嗰度啊做咗几年啦， 即一开始其实系想出幕前噶，就冇谂过话譬如唱下歌啊、幕后啊、其他嗰啲。 唱歌嗰时都会嘅，即系嗰时老话细细个嗰时咪会即系读书嘅时候参加下啲歌唱比赛嗰啲咁咯。咁我又唔识咿咿嘢咿呀咁犀利，咁样就即系都无谓搞咁多嘢啦，系咪？咁就咁所以就会去主持嘅工作咯。咁但系你话即系其他嘅唱歌做戏嗰啲都系。 会唔会想做先？ 留待机会俾有准备嘅人咯，我加得准备型啦，所以都 即系你会做嘅， 会嘅，因为而家都有去学噶上堂啊嗰啲嘅。 嗯，喂，咁嗱入得呢行，其实我叫做睇 TVB 大啦，咁啊好多戏啊都有讲，喂一个女仔啊入得电影，入得呢个影视行业，即一定贪慕虚荣啦。咁你系 真系好老土啊！ 即系呢个已经系， 喂有冇人咁讲 嘅戏 ？TVB 有冇咁老土啊？其实 《欢乐今宵》嗰啲八十年代 真系有噶， 八十年代啲世人嘅误解，即系而家你贪慕虚荣点会入娱乐圈啊？大佬贪慕虚荣就梗系识个富九代嗰啲啦，系咪啊？仲同你即系慢慢喺度邓波中， 因为喺呢个年代其实有 咁有冇人 发明星梦系一个好正嘅嘢嚟噶，其实 系 而家年青人都唔发明星梦噶啦， 系 我做咩要发明星梦啫？我 YouTuber 我都红过你啦，食屎啦， 即系靠自己。因为其实即系我谂大家听得太多呢啲故事，就系你入娱乐圈咧，基本上成功，你就算而家睇面嗰阵，即系成功，其实得个十几架个噶啫，有百几千人都仍然仲喺石沉大海等待紧机会。即系如果你系谂住可以贪到一啲少少虚啊荣嘅话，咁就即系劝你唔好谂啦。嗰、那个时间同你嘥嘅精力咧，系唔成正比嘅。 咁你有冇遇过啲人先？即系我一定系要红啦，我一定即系贪慕虚荣。你 即系你话我身边有冇遇过呢啲人？ 系啦系啦 系啦， 系咯系咯，你经常问，即系我即 系 带住个贪慕虚荣嘅四个字。 我经常问，我几时有问？我几时有问过你啊？ 你而家又见到样，但都要喺呢个镜头出现，你咁样都唔系直播啦。 眼神已经交代咗啦， 唔系咯？ 你会唔会以为戴住个 mask 睇唔到你心里面谂嗰句啊？ 你根本系最。 我觉得呢行其实应该话大家已经唔会觉得系一个好虚无缥缈嘅行业，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呢一行系需要你100倍嘅能力，你先可能得个一两分。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大家将呢样梦想已经系变得系好理所当然嘅，即系我觉得同其他行业其实冇乜分别啫嘛。即系好似我去做 sales， 去做其他 保险啊， 系啦，保险咩嘢？ 可以帮到其他嘅客户。 我觉得做保险嗰啲反而咧，佢梦想更加宏大咯，即系哇，做几百几千万嘅保单。咁我觉得我哋嗰啲真系完全系 small potato 噶，就其实。 但唔系喎，其实我觉得你接触开好多大明星啊嘛，因为嗱，你而家做紧娱乐主播啦，咁你一定见好多大星你都访问过啊 ，Eason 啊，仲有好多 学友啊， 数唔到啦， 系啦，净得 Eason 同 Eason， 你系知道呢个娱乐圈已经变成点样啦？ 系啦，数嚟数去都系得嗰几个，咁唔系，因为佢哋真系超级大星啊嘛，你见有好容易见到佢又唔系，咁基本上你见到佢嘅时候，你会唔会话好羡慕？真系好想去咁样，即系其实贪慕虚荣呢四个字咧，有某一个形容词就系话我好想红。其实 系 即系以我理解， 哇！我觉得其实咧，你入得呢行咧，你想红，我又觉得唔系啲咩问题咯。即系等于话我打份工，我要出粮一样啫嘛。我个个都想去向高处望噶啦。如果你入呢行，你冇谂住红，我谂住真系做个绿叶嘅话，咁即系当然系冇问题啦。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想红，其实亦都。你用一个正常嘅途径去做咯，我觉得。同埋你头先你话访问啲大星啊，即系譬如学友啊、伟仔啊嗰啲，基本上你有睇过佢哋一啲嘅经历，其实佢哋即系付出咗10000倍努力，同埋可能佢哋都有好多佢哋嘅滑铁路，佢有好多挫折，咁先形成就到而家嘅佢哋咯。咁我觉得，哇，其实佢哋呢啲系好励志喎，呢个故事。我唔觉得贪慕虚荣呢四个字系摆喺佢哋身上嘅。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你见到佢有一个红咗嘅人啦，咁嘅意思即系你冇话，诶，我好想红咁样啫，我唔系话佢你贪 我 虚荣。 好啦好啦，我好想红啦，好啦，乜嘢系想呢？我讲呢、這个，好啦，我好想红，我真系好想红。喂， 咁样都好啊， 哇，冇咁样。 唔系，我觉得 OK 嘅，系咯，即系想红，咁都系一个目标嚟嘅， 系一个诶点讲，鼓励自己啦，向上嘅嘢啦。 其实会唔会更加沮丧？因为如果亲身见住呢啲你心目中嘅红人，其实。一亲身见咧，就会其实见到更加多真实嘅世界系点样嘛。其实就会同星光嘅璀璨就会有落差嘅，系咪啊？ 会有落差， 因为都系普通人嚟啫。 例如咧，你点解会咁谂嘅？我想知道。 因为我喺电影行里边咧，都见识过呢个世态炎凉、人性丑恶，系啦。咁好多其实人前人后啊，人前人后，即系啱讲，其实好多明星你见嘅风光，其实背后系好辛酸，就系。我啱周柏豪就，原来周柏豪每日真系只可以瞓一两个钟，我话边有人类可以咁样噶？即系每一日其实，即系佢就， 但系仲靓靓仔仔咁样出镜， 仲要系咁靓仔，仲系咁斯正，咁仲要做运动， 太过分啦！有冇打佢两场？ 即系张继聪系佢已经拍完十几粒钟，好攰，翻去，因为佢继续操佢嘅肌肉，因为佢唔操佢又会 冧啦嘛， 系啦，有好多嘢噶，即系每个人都哇背负住嗰啲嘢，咁我哇我真系唔做啦，其实。讲真，同埋嗰个压力，好啦，咁红即系， 唔系应该咁讲咯。其实你讲佢哋嗰啲辛酸，即系当然大家明白啦。但系起码佢哋有一个成功之处就系起码佢哋红先啦。你讲出佢个名字，但我相信喺娱乐圈有好多人一样做十几廿个钟，你完全读唔出佢个名字，嗰啲先系辛酸中嘅辛酸咯。咁、但系 最低层咯， 系啦，即系一个中流砥柱啦，咁但系佢哋仍然系真系坚持。其实大家都知，无论电视台又好，或者电影又好，你当你唔大红嘅话，你可以有几多人工咧？可能同出边你打份正常工系差唔多， 有啲 仲少啦，仲少啦。咁但 系 仲少嘅， 所以我觉得系佢哋嗰个坚持同梦想，即系大过一切。我又觉得 系嗱，咁啊，做过咁多大星访问，你有边个最印象深刻嘅？就话有冇啲有冇啲暗码底有啲搞笑嘢可以讲俾我哋听？出得街嘅， 出得街，其实好多都出得街嘅。咁我即系 Eason 啦 ，Eason 又好鬼马嘅，佢就会其实 佢讲烂嘅俾你听。 系啦，同埋我谂 Eason 佢系好太忙啦，佢个人即系有少见佢咧，即系就咁同佢即系咁样坐喺度做访问咧。哦，我见到佢真系好疲惫啊，个人即系 even 咧，只眼咧系 耷晒， 耷晒啦，又或者 系 好多红筋啊，好黄嗰啲咁样咧，即系我觉得系十万年冇瞓过觉咁样咧。但系即系镜头前佢系嗰啲劲专业嗰啲，仍然系会。 开咗掣之后就 3, 2, 1, action, 俾到嘢你， 咁啊即刻插到电噶。 系啦系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有天生，同埋你去 train 你自己点样去 to be 专业嗰样嘢咯。 咁呢个唔算有趣，我想听 因为你个问题，因为你呢种系 big boy 级嘅问题咧，我都觉得好闷 啊。OK， 咁啊有冇啲咩？ 我想问， 你问呢位同学系。 其实因为有咁多间嘅娱乐频道嘅娱乐节目嘅主持，其实咧，但系好多 event 啊，其实咧就大家去抢啊。其实我想知一 边，即系 MC 啊，你讲紧， 即系系啦，即系娱乐新闻啊，娱乐新闻去嘅扒啊嗰啲系啦。咁其实有其实嗱几档啦，即系有线啦，有咩系啦，边档其实系而家系即系最恶嘅咧？即系其实 行开， 即系因为嗰阵时咧，因为我话无记新闻咧，唔系系无线新闻，系啦。咁嗰阵时真系佢系如果喺正常新闻嗰度，佢系最巴闭噶嘛，大家要等埋佢咯。咁好啦，咁但系而家娱乐，咁 TVB 系咪一个仍然都系好强势，即系好 啊？我见早排咧， 因为我觉得系一个战争嚟嘅呢个系。 嗱，其实咧，基本上大家知呢行咧，即系除咗靠实力之外，某程度啲人觉得系靠关系噶嘛。咁你出到平时出去咧，其实咧。都系嗰班人嚟嘅，即系无论 TVB 又好 ，Cable 都好，所以其实大家都熟咗咧。其实真冇话再争边一个系大佬，即系大家真系讲时间，哇！我可能下一单我接住讲时间，我唔紧要你先啦咁样。即系大家都 to be 系几礼让嘅， 咁有礼义之邦咁样。 同埋真系唔会做到，因为我先啊咁样，唔会咯。 即系除非有啲好突发要抢到，就会哇嗰、那个就不得了啦咁样。 同埋大家都会夹嘅，有时而家都会、即系唔会尽量即系话边个争边个独家，始终咧呢啲就唔系我哋电视台嗰种，即系我话三个电视台嗰个风气、即系唔似报纸狗仔队嗰啲嘛，即系大家都会夹就可以。 公平啲去做呢件事。 咁而家系咪你哋问TVB 嘅艺人就唔使佢再答广东普通话？ 我就唔会做添咯，我哋 系咪啊？唔会啦， 系即系如果有约根本都唔会接受。 我做唔到嘅， 佢过去都唔会做，除非你话其实中间因杨怡啲冇约啦，咁就可以做啦。系啊， 哇！好多人要认，其实我觉得就系做娱记呢一类。 唔系你仲要一去埋到去，你要讲出佢名，讲得出人哋个名啦。 嗯， 系啦，唔系净系粒星，你系要其他佢啲助手，可能你都要讲得出佢名。 系噶 ，TVB 嗰啲咧好冷熟噶、 啊。 喂，系啊，阿 Bosco 啊，我哋知道咧嗰啲咁样，即系其实佢哋系咪真系熟噶？我唔知 道。你觉得边啲系冷熟咁？ 嗰啲咧系嗱，不如讲下你同阿边个嗰啲嘢啦，我哋都想知嘅。做乜嘢话？即系。因为我咧娱乐新闻， 其实你中意点样嘅方法去问咧？即系如果俾你观众睇咧，你中意点样？ 因为我有我几唔中意嗰阵时有线嗰种嘅、嗯，因为有线嗰种咧系娱乐新闻翻嚟睇啊，讲即系跟住讲开 Bosco， 跟住啊讲开 Bosco 咧，其实咧波士顿嘅龙虾都相当好食嘅喎，咁样 即系 咧 唔知 佢系总之一定要连到嘢嘅，但系嗰个 tag 咧已经开始，嗯、你谂下日日做已经啊，跟住吓讲开分辨咧，不如我哋又睇下成成嘅呢个分事啊，咁样即系跟住去接翻嗰个又好一亲切。系啊，我而家揾到 boss 喺我身边啦，咁我。 唔系，所以我都几欣赏咧，有一个台佢哋咧，佢讲明明系讲即系民生嘅，无端端系变咗娱乐咧，佢、 啊、 觉得太夹硬啦，你个听完全系唔需要，所以佢一句系世界级，佢话转个话题啊， 赢咗就系呢个啦， 你觉得系 OK 噶？ 系啊， 唔使硬踢咯，系嘛？ 喂，我哋有转个话题啊！喂，你初初入行嘅时候咧，喂，好冻啊！你初初入行嘅时候咧，嗱，我点样识你嘅咧？就系、是、诶。有个老板啦，咁同我讲，喂，一阵间咧，嗱，你系编剧啦，咁一阵间咧，嗱，呢场戏咧就有个喂新晋嘅女演员，就叫做翻版容祖儿咁样，咁、 嗯、 你点样睇你一出道就俾人叫翻版乜乜乜啊咁样，冇自我咁样样、啊、会唔会？ 咁翻版， 即系你中唔中意先？其实。 其实都冇话中唔中意，一个称号嚟嘅啫。同埋其实都唔系入行咯，读书嘅时候已经系 读书嗰时候已经啲同学已经话你 系啦，即系 大家观众望下 出道嘅时候都已经后讲嘅，唔好讲呢啲，即系唔系同埋我哋嗰啲做唔 系、哎，我觉得系啊， 观众即管留言 系啦，即管留言，你话佢系咪靓？过 投票 阿祖儿先， 唔同嘅嗰之后嘅戏就我哋点睇都系西环上啫，我哋呢啲只能够系，所以冇乜特别好。好话 介意， 唔系同埋嗱，如果你呢行嘅话，其实我觉得系有好处嘅，因为啲人会认得你嘛。 一讲起啊乜乜乜咁就认得你。 系即系特别可系啦，即系无论工作人员好或者啲 artist 可能去做interview 嘅话，佢都会认得你先咯。咁我觉得呢个反而其实系一种亲切感嚟嘅，系啊。 咁你屋企人点睇你做呢行？ 都是用眼睇咯，因为佢哋平时都 系， 都系 keep 住用电视望一望咯。 因为都违反咗香港嘅法律，其实你屋企人会点咧？你头先又问我，其实屋企人系点睇你做编剧呢一份职业嘅咧？ 冇时间，因为系咁圈啊，出边 如果原来有时间，我 原来系啦，系撩紧啦，圈紧啦，已经系咪啊？ 未。 哦，冇，佢哋都支持嘅。吓，系即系特别嗱，谂下我哋有时做嗰啲访问佢节目啦，咁啊 呢个我女啊，咁样会唔会？ 可能如果你到时生个女，你真系会咁嘅反应，唔系即系我哋会系可能我哋出嘅时间唔多噶嘛，有时即系可能都几分钟咁样啦。咁但系屋企人都会 录定， 系啦录定啊，即系即系话唔使啦，唔得几秒，其实只有几秒嘅时间就唔需要啦。咁但系你即系 feel 到其实， 但唔系喎，隔篱嗰个系阿医神，梗系要录定。 其实我录佢睇佢嘅，你算罢啦，系咪？ 嗰个医神梗系要录啦，我同我女一齐， 都系一个几我即系佢哋咧系都好传统嗰啲咧，唔会讲啲咩特别说话，耶加油嗰啲唔会嘅。但系我系行动去支持咯，时即系你好夜咁都会留翻啲， 同埋有少少具体嘅， 留翻碗汤 佢俾一个途径，等佢知道你而家做紧嘅嘢系点样，系容易同你沟通。因为我通常都唔同我阿妈讲我做紧乜嘢嘅。 即系连你编剧都唔知嘅， 咁编剧我可以点同你讲啫？呢个系我嘅剧本啊，你睇下。啊，呢个对白咧，你留意。 唔系要我讲，阿伯母嗱，呢个咧就系你个仔剧本啦。 我系更加，因为我哋系幕后啊嘛，我哋唔会啊。喂，嗱，留意啊，导演名导演名啊， 系啦， 咁但系佢唔会知道成个作品系由同我啊咁样嗰啲嘅，咁系咯。 会支持，但系有时都会有啲即系微言嘅，因为有时我哋譬如做。啲譬如專訪咁樣啦，即係可能佢會好臨時臨急，我今日同你講，嚟聽日要做咁樣咧。咁你 變咗好曬啲嘢， 即係我要做好多功課。咁變咗就是即係你放工之後都會擺好多自己時間去做啊咁樣。咁我會覺得點解你好似 即系话就话好似好唔定时，但完全好似冇放工时间啊，冇其他时间啊，私人时间陪佢哋啊，咁样咯。咁即系讲得多就会明。 咁假期先陪翻佢哋咯。 尽量咯，尽量即系有时你知假期都好难 唔使玩啊！讲真，我唔使见 friend 啊！我有你谂下，我见娱乐圈咁多人，我唔使应酬。 系咯， 个个乜又要见下你哋啦，系咪先？ 我而家冇时间嚟录呢个节目啊！我而家晚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录呢个节目， 多谢我叫大髀啊，请埋你哋食海鲜啊！迟啲迟啲， 鲍鱼、 okay、 叫阿智慧哥请埋佢啦。 智慧哥嘅鲍鱼， 算啦。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最夸张咧，就系拍夜晚戏，应该你唔喺度啊，就系智慧哥。 咁你指住我做咩啊？ 智慧哥套戏嚟嘅。咁咧。突然间问佢，喂，智慧哥，要唔要食宵夜？我好啊，咁啊，打边炉啊，咁样，哇，喺个荒废咗嘅大宅 废屋里边， 废屋里边要沿开几直嚟到打边炉，哇，即系嗰个长毛唔知点样去边度买，因为嗰阵时仲系差唔多十一二点嗰阵时候嚟。 Elba 呢啲你真系呢啲唔值得攞出嚟有得讲啦，喺娱乐圈嘅大哥食呢啲嘢。打边炉已经好普通嘅咋，好简单。 但系你如果你话喂去到一个就咁喺条街度，你求其都揾到食肆咁咪话啫。但系你唔系嗰个方圆唔知几多里。 电影业界里面嘅人就系一啲超乎神嘅， 即系冇可能嘅， 任何嘢都可以做出嚟。 系 啦，只要有一个够大权力嘅人去落咗呢个 order。就可以變 死翻嚟俾你啦咁樣，因為嗱你揸車出去買，我計佢你差唔多四個字啦。 佢嗰啲牛頭角順數咧，同你喺度計咧，每餐飯究竟要買幾多錢？ 你諗下，佢哋即係其實娛樂圈有咁多嘅人，有咁多副業。啊边个嗰间火锅店开紧，入去同我扫咗佢翻嚟。 但我想知咧，而家即系拍戏咧，长毛嘅内地啦，嗰时听啦吓，就嗰啲食水好深嘅，即系明明我已经 系啊系啊， 即系一万蚊，点样买啲几廿蚊嘅饭送？而香港系点样？ 香港就好合理，因为大家对香港人，即系大家都系香港人咧，大家都识粗口咧，你个饭都开咗系， 都唔想带屋企人翻工。 唔系咯，即系同埋你，大家知道香港拍戏其实都唔容易。都开咗戏咯，大家开咗盒，其实都系大家开心心嘅啫。 我觉得香港个影 咁加两嚿叉烧啦， 系越嚟越多嗰种凝聚力，即系嗰个人情味。 一系越细啊，即系你下一套其实又系见翻个长毛。咁我上一套食咗你水，其实咁我跟住我点做咧？系咪先？我宁愿喂要唔要叉烧？我俾多嚿你啊，俾盒菜喂。 系 一盒菜，一盒菜。 大家想好，你咁样令我谂翻，有时我哋咧做采访咧，即系有时啲大嗰啲，譬如 wedding 啊咁样，譬如某明星结婚啦，咁佢都会有啲饭盒俾啲记者咁样噶嘛。咁嗰时我听咧，佢哋讲就系有一个国际嘅级嘅巨星啦，咁佢就结婚，咁佢都预咗啲好好嘅饭盒俾大家，即系有鲍鱼啊剩啊咁样嘅。咁你点知开到开啦？三文治，同埋系 即 系 落差水，落差太大。 系啦，咁原来即系 so far 听翻，原来唔关嗰个 artist 喺中间食水， 中间 将鲍炉，将鲍鱼 系个柱，系个柱，系鲍鱼同埋鱼翅嘅三文治。你哋有冇揭开嚟睇噶？系鲍鱼三文治， 夹咗啲鲍鱼， 或者系中间人就食咗咯。咁啊，即系所以就。个 artist 都好冇意思嘅，去到 博大家唔知啊嘛，因为好多时啲嘢咧， 系但其实即系啲行好鬼细啫，特别系即系记者们，特别你知嗰啲阿文 咁开佢名啦， 系绝对系可以揾到个元凶系边位嘅，系啊， 跟住喺佢嘅文里边先至再主控佢咪啦， 冇 错。但其实我好似娱记咧，因为其实由朝头早可能有啲开镜食烧猪，跟住中午啦又有发布，跟住有剪彩，其实好似每一餐都系食嘅喎。其实即系去到现场，总系可以食到啲嘢噶。又有麦克风啊！ 做辛苦嘅时候你唔知啫。 因为我唔想食呢档啦，即系有 食咗十次啦。 因为跟住好啦，夜晚又有庆功宴，又有 buffet 咁样去下，咁跟住其实，但系又系咪即系都系唔啦？做嘢就做嘢，唔会用嗰个心态嘅。其实。 我听有啲佢哋比较扯嘅，即系可能由朝去到晚，可能朝头早十二点去到夜晚，譬如演唱会庆嘅话，起码系两三点啦。即系你嗰刻你仲食唔食得落咧？其实我即系我想快瞓啦。咁即系，但系当然有啲系佢酒店啊待遇嗰啲几好嘅，即系可能要有啲 refreshment 啊嗰啲啊俾你嘅。咁但系各有各好咯，吓即系当中，如果譬如你有时嗰啲咧乜乜寿宴咧，你要等埋拍智慧哥咁样，哇！你即系唔好就影佢入去噶嘛？你跟住影埋佢会唔会饮醉出嚟啦？系啦，咁即系喺出边企噶咯。 咁我觉得呢啲都系佢哋嗰啲辛酸嚟嘅。 系咯，嗱，大家睇到啦，即系佢哋餐餐一做嘢食咁多嘢都咁瘦，即系唔知点解嘅。 系有生虫啦，咁啊，有好多虫。 呢啲食极都唔肥嘅。 哇！你转个话题都转得好。 你唔讲紧食嘢喎？咁我讲肥瘦咁唔系硬踢啊，好老实。 你真系 TVB 大先，你真系。 我唔系。 我煮个面俾你食好嘛？ 诶，嗱，你煮咧就。 点啊？我睇你点点转啦， 我 转 咗。哎呀，有一分钟啦。 着呢个 wrap 系咪要 wrap up 定系啲咩问题？ 其实我想问你，喂，你早排先至洗洗礼啊嘛？ 哦，系 啦，即系因为会唔会系呢个 早排一年咯？ 成年之前啦，咁但系点解系做咗一排先至系咪之后先至信教定点样？即系咪工作方面突然遇到？哎，我都系要信一信教。 其实嗱，其实我自己由细到大都系翻基督教嘅学校嘅。 哦之后先。 其实中间读书嘅时候都有翻嘅，但你话系啦，即系点解会立志洗礼都系咪呢行关啊？我觉得都有噶，其实即系会系觉得、 做做下嘢，突然间觉得。 咁又唔一定 嘅， 系咯，成長就唔一定話，即系話突然間係咪十萬噸跌落個火坑嗰啲，即係又唔一定嘅，即係我會覺得係 受啲咩刺激咁樣，對 感受。 你係咪想引誘啫？ 作為一個有信仰嘅人咧，其實神係會慢慢地帶領你，唔一定你真係要好大困難先會覺得佢嘅存在嘅，又係啊。 唔可以係呢幾年我哋香港嘅前景都唔係太樂觀，咁覺得其實靠住得力。啱啱刚才都讲啦，即系就算我哋嘅新特首都系耶稣基督去 指引佢， 指引佢叫佢参选嘅。 得啦得啦，诶一讲起我哋新特首，我已经唔系好想讲。 系啊，我哋好懒咯，因为我哋张图好干净 啊。系咯， 系咯，觉得我哋好似好懒咁。 喂，好啦，咁啊够钟啦，系好，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shortcut 咗啦，好啦，shortcut 咗，冇办法。